善解人意的心灵。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。告别旧日恋情，我那创伤伏笔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容易醒？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。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。别旧日恋情，我那创伤伏笔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我们都活在现在，将于未来，很久没有机会去回忆从前那个很慢的年代，去看看那个时候人们如何相爱。就远远的去听一首老歌吧，远远的听，去体会那种隐约可得不再拥有的感觉，学着和时间做朋友，填满你回忆的存折。因为今天的排行榜前十的歌曲，明天也会变成一首老歌。 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什么有钱都买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人家就不能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有钱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人家就懂了。

这首《生如夏花》，这是朴树同名专辑里的主打歌，这是一张与生命偶遇的专辑。曾经看过对这张唱片最特别的评价是，精致的制作把朴树的声音包括得像恋爱中的少女。朴树对于生命的探讨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，朴树的淡泊交织于生命的重，是笼罩在躯壳上的最耀眼的保护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既然青春留不住，也庆幸这一趟岁月的旅途并不孤独。马上听到孙燕姿的这首《年轻无极限》。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？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，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，翻来覆去现实让我退缩，已经不够，想法渐渐成熟，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，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，平衡快失控，张开手